南州贤傀儡集团散布极具挑衅性质的北方的网络袭击论，疯狂掀起同族对抗骚动。最近法西斯检查发表一份荒唐的调查结果，称袭击公务员电子邮件的是北方，这只不过是一种伎俩而已，目的在于转移那些因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愤怒的南朝鲜民心，以摆脱最严重的统治危机。朴槿惠集团对北方的网络袭击论大造舆论，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阴谋，即一定要炮制法西斯恶法，防止网络恐怖法。